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我们总会思考很多。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我们听到电台里播放的一首又一首为大家甄选的好歌，你又在思索什么？ 灯灭了，电来的刚刚好，有好几种感觉在蠕动着，靠近入口那一只耳朵灵敏的想眼中，哦，灰眼中，眼睛却是亮的，沉浸在另一个情爱转折，看受困的要如何解脱，怎么样割舍才舍得，留在他身边假装不寂寞，借酒片刻一明一暗，却在两个世界，守在他身边等待他承诺，最终等到的府里有苦涩，一句沉默不如就停在很还很温柔，不完美却完美的结果。 声音来自郁可唯，也是刚刚在我们的中秋之夜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的月光音乐会月光舞台上浪漫上演了这首歌。 你是而坐，你是不是也常坐， 你是不是也常坐在一个很特别的场所，无论是在电影院里一个人 两个人，亦或是在家里面很舒服的小窝，在忙碌了一天当中，忘记城市里的喧嚣，好好享受片刻的快乐。这种快乐呢，就像是我们此时此刻在浪潮 Listen to One 聊天室里的同学说，哦，麦同学你为什么讲话这么快，我说因为我是快乐男孩，他说我更希望，这位同学叫做桂芬儿哈，桂芬儿说，那我更希望麦麦你说你自己是开心男孩啊，因为有的时候快乐呢怕留不住哈，在城市里面待久了你会发现快乐很难得，但是怎么样可以把快乐养成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呢？好像我在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比较强哈，这个快乐商啊，有情商对吧，智商啊，这快乐商对于我来说快乐商还挺高的。来自郁可唯的这首歌《五排十二座》在我们的中秋之夜的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上面呢唱过，那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除了找到麦同学的微博之外呢，也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啊这个微博上面呢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来回看我们的月光音乐会。我们此次呢也是用特别的方式电台和视频同步直播，双直播间的新玩法，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的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们呈现了一场很特别的浪漫月光之约。也特别感谢郁可唯啊，这个推到了各种活动来支持我们的月光音乐会。这首歌曲《五排十二座》也是在讲述，其实每个城市里的孤单的灵魂都试图在一种所谓的罗曼蒂克的电影当中找寻自己的身影，生活里的多巴胺分泌出来，它到底是真实的真诚的，还是有的时候是一种骗子，一种假象，让我们在电影当中啊，把自己从观众变成了一个独角戏的导演。在这个周期，你有没有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你认为呢从创作初心这个角度来说就是非常优质非常真诚纯粹的音乐创作，让我们一起为好音乐加油，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和地上的风筝拉近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那个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不小心呵护守候，相遇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是天下的一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表现，画面有你情节，和地上的风筝拉近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那个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相遇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是天下的世界，相遇蜿蜒就像是爱的表现，你的想念是我唯一的依存，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这个夏天

或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着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来自五月天的版本《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我是 DJ 麦，在这个周期为大家继续推荐的一首新歌，名字只有一个字，是你的口头禅吗？喂，喂，喂，喂，喂。 一张白纸与墨萍水相逢，少了副面容，表情有些陌生，无法集中，白日做梦，画中虚冲，自告奋勇，也不过只是寻着手自己一个平衡。 No， 片面心动在爱情里都显得有恃无恐，当孤单被怂恿一样容易感动，或是念旧好的伤口，坏的嘲弄，点一把火，就有人送风。哦，上场不是下场匆匆，最好是送。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就不肯睡。所谓徒劳无归，谁有谁？ 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为大家直播放送中。 Sometimes I drive a little too fast, think I'm running from demons of my past. So I wrote a song to help me slow down, keep my mind straight, but it's a bit late. I'm not gonna lie to you, I miss you so much. Tell me what I did wrong to lose touch. I'm not gonna lie to you, this has been a hard year. How I wish that you were here. I just need to let it go, waiting on a miracle. Guess it's just the way it goes. Easy come, easy go. I just need to let it go, turn it down and lay it low. It's just the way it goes. Easy come, easy go. I just need to let it go, waiting on a miracle. Guess it's just the way it goes. Of the bone, everyone in school, while you're sitting at home in your wheelchair of grief, find no relief. We were there for the ups and downs, and there for the constant rounds of chemo. Yeah, you know that you are our hero. You were there when I was a zero, and I swear I'll make things right before the long night. I swear I'll make things right tomorrow, but as for tonight, I just need to let it go. 借口，想着最易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的琴键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糗。我陷入漫无狂野的宽容，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若爱是神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效忠。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重。我陷入漫无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 是我。 嗨，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周一到五的下午4点到5点。我是 DJ 麦。我们在每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录音、乐评人、音乐人好朋友们，我们共同为大家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新歌、老歌，我们只选优质好歌。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每一首歌曲呢，有没有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平日里面呢搜索 Listen 21 Listen 21，进入我们的话题，与我们24小时随时留言互动，亦或是像今天一样下载听听 FM 来进行在线收听和电台回放。节目当中推荐的作品呢，都不受全网的平台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一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共同来支撑助推，为好音乐点赞。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要跟各位说声感谢，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聊天室里面继续在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里面疯狂点赞吧。韩立同学的摩天轮版本要登场咯，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一首歌在周期当中为大家推荐的 Juvan Band IIR。 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点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yeah!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像天边的灯说，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爱是可乐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仍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速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的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拜拜怎么又想打电话，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迎着风踏着浪，幸福像天天的风霜，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是不是还朗朗上口？哎，来自FIR 飞儿乐团全新的专辑《钻石之心》里面的这首《恋恋》，Feat SNH48。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迎着风，踏着浪，幸福像天天的风霜。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最美的模样， 最美，